存在的地方一直就在我身旁。 不要困难把我们击散，自己那么不勇敢，遗憾没有到达，拥抱过还是害怕，用力推开你，我依然留下。 在寻找家的方向，我不是一粒沙子，也不是一声轻叹，我只是一个孩子，在寻找爱的怀抱，这是飞扬的感觉。 灿烂生命的模样，这是飞翔的感觉，这是自由的感觉，在洒满鲜血的天空，一只风飞舞，凭着一颗永不哭泣勇敢的心，这是不老的感觉，这是飞翔的感觉，这是自由的感觉，在洒满鲜血的天空，一只风飞舞，凭着一颗永不哭泣勇敢的心，这是不老的感觉， 手中紧握不放的是什么？我说，寻找梦想的灯火，有时我会失去力量，在艰难的旅途也要骄傲地走过，眼前的世界，音乐演奏着着我，就算曾被伤过，我要的世界，梦想在怀中，未来呼唤我，相信我会坚强的走到最后，人生会想放弃的时候，看不清路的尽头，天使身后，太阳叫醒希望的翅膀，那是未来伸出的双手，失去过伤心的力量，艰难的旅途也要骄傲地走过。

不在身边。哦哦哦，阳光竟然耀眼。哦哦哦，想念，想你已经是天有三天，我好想再看你一眼。一路转弯直线，曲折又收敛，是你回家的路线。分手已经是天有三天。 永不能再回来，不许。

胆干杯，祝十年万岁。